好啦，咁啊，芬芬咧就睇咗呢个嘅 Shazam 吓，呢个优先场， 沙赞啊，香港亦做 沙赞咁呢个名啊，真系觉得奇怪嘅，系啦，咁后边仲有啲字嘅，好似唔系就咁沙赞嘅， 神力集结， 神力集结， 咦，有穿桥喎， 集结两个字咧， 咦，听到集结你都讲， 穿 咗桥咯，咩集结咧？ 大个中文名系穿桥喎，真系。 系啊，嗱，如果你对一般嘅观众嚟讲，呢啲就穿咗啦，系啦。首先 Shazam 又穿咗啦，系佢变身巨咒语啊嘛， 系 咯，神力集结，咁啊即系唔止一件啦， 系， 唔系咩集结啫， 系集结咗啲咩咧？ 系，系啊，有啲咩人咧 ？Shazam 咪一个啫咩？诶、哎，咁我上个礼拜咪讲过，见我啲玩具，嗱，咁既然都系咁啦，都唔怕讲啦，系咪？我呢一开始就讲过，我哋会穿桥噶啦，吓，咁啊，咁嗱，其实首先咧有几个传闻嘅。就係、是、正義聯盟到底會唔會喺呢度有冇即係有冇正義聯盟嘅？首先喺呢個世界， 係、 mm-hmm. 其實都唔使講啦，個畫頭咪有咯，已經有嘅， 穿咗 係 咪？已經見到有蝙蝠個飛鏢，又有影到超人嗰段新聞，係 佢又著住呢個潛水合套衫，啊個標誌啊，係 啦，咁喺佢個世界肯定係有啦。 代表係嗰個嘅。但 係 你直頭新聞報紙 係 有影到佢哋嘅。 係啊，畫頭啊，唔係我嗰套戲啊，畫頭都有見到㗎啦。咁喺套戲入面當然係唔止咁簡單啦，係咪？係 啦。 咁你傳聞裏面就話有正義聯盟嘅人出場咁嘅，咁其實係有喎，係啊。咁啊邊個呢？咁就唔講啦，係咪？即係如前傳聞講一樣啦，總之就係、是我自己 唔係喺嗰啲電視見到啊，又或者 唔 係係嗰啲啦， 真 係 有個人喺度，係 係啦，個人出現竟然會係啦，係啦，咁啊邊個咧？咪與傳聞講一樣啦嚇，都費事講啦。 我都見過張圖啊，咁啊大家自己睇啦。 話咩？因為呢、這個合約問題，所以話本來應該會 cut 走嗰位啦嚇，即係拍咗有 cut 咗，但冇喎，冇 cut 走到喎，竟然係啊，係邊位 ？cut 咗個頭啦。 哦，咁樣啊，咁你咪穿咗啦，係啦。 唔知喎，咁個個都可以 cut 頭㗎啦。 係囉，唔係呀，你 cut 底度都得㗎，係囉，你影背脊都得㗎，係咪？咁你穿咗就穿咗啦，即係總之就有啦，有啲人物會登場，咁就講完啦。OK， 係 啦。 咁集結啲乜嘢呢？咁我上個禮拜咪話見到有啲玩具嘅。啲玩具唔得，唔係得阿實 Sam 㗎喎，佢班 friend 竟然都变晒身咁样系嘛，咁啊到底套戏又冇嘅咧，咁样吓，咁叫呢度集结啦，你自己估啊， 系 啦，即系复仇者集结，咁会唔会得美国队长一件咧？吓，冇讲啊任何嘢啊，我讲个戏名啫 ，OK， 咁你自己估吓，可以系复仇者集结，但系都系得阿美国队长噶嘛，系咪？呃你得唔得啫？系咪？咁啊，但系咪就唔知啦吓，咁我哋都嗲讲埋啊，分分吓。 讲埋啊？ 唔知啦吓， 唔使啦。 个戏名其实讲咗， 讲到明啊，系已经讲明咗噶啦。 系啦，即系话 啲玩具其实出咗噶咯，系咯。 即总之啲玩具冇呃你啦 吓。即佢唔系乱咁整一条唔知乜水换个头啊，呃你呃多你几只公仔，其实坚系班 friend 系有变身嘅。 系，同埋唔係任何彩蛋定係乜嘢，係真係戰鬥嘅，佢哋係。 冇錯，即係最尾係 Power Ranger 係啊， 群牛啊，係 爭在冇叫個機械人出嚟，係啦，冇呢 part 啫，係啦，係有成隊戰隊嘅咁樣，咁啊 ，OK， 嗱、我聽到就哇，直情更加希望去睇嘅 ，OK， 咁啊要睇啦，咁正係咪？即係其實你唔係諗住係一個超人咁齋係嘛，係咯。咁唔係嘅，佢自己都已經唔係一個啊！原來咁到底點解會發展到咁啊？唔講啦，呢啲古仔位留翻下一陣先講。係咯，點解會咁嘅咧？點解明明唔係一件嘅啫咩？係啊，咁啊唔穿啊呢、這個就係咯。你想知點解啊？點發生咁？咁佢班 friend 又何德何能又可以即係會咁樣嘅咧？咁樣咁到底佢哋識唔識合體嘅咧？咁都唔講啦，係冇？係。 嗯。 即係佢其中嘅版本，佢哋可以合體噶嘛？即係你睇過神嘅啦，打低佢哋嗰個，即係嗰個其實唔係一個正式歷史啊，嗰係咩話？係 Flashpoint 啊 ，Flashpoint 個故事啊嘛，佢就係強制佢哋解除變身，就變翻幾個細路啊嘛。係，嗰個版本就係佢係幾個細路合體變嘅。咁到呢度係咪咧？咁啊唔講啦嚇。咁總之係關佢啲 fans 啦。係，講住咁多先係啦。 系啦。咁仲有另一个传闻咧，就话咧，阿 Black Adam 都会总会喺呢度吓，有出现咁样咁啊诶。系我冇咧。 系有提及嘅。 都有提及，即係起碼有提及， 提及嘅， 唔係話冇咗呢個人物，呢個人物總會有講到嘅，係，亦都甚至乎係話因為有呢個人物先至要揾個人出嚟同佢打啫，係嘛？ 係啦，都有關係嘅。 乜即係其實呢個喺個話頭好似都有講過啦，已經係嘛？那個法師同個阿 Billy 講嘢嗰陣， 好有冇講過呢段我就唔記得啦。 係。總之是咁嘅咧，大家要知道呢個故事是基於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唔係迷嚟嘅。 故事嘅背後 啊，背後嘅嘢嚟嘅啫，所以唔緊要嘅，唔係話佢即係係咪呢度已經有阿 Rock 嚇嚇同佢打咧？咁呢個可以同佢講，一定唔係先冇可能。 一定冇啦。 啊，呢個一定冇嘅，呢個都大家都知嘅，唔會阿 Rock 出嚟同佢隻抽，唔係佢嘅今次呢集嘅敵人，肯定。但原來都係有提及嘅，唔係話無厘頭咁啊，下次做啦。係唔係嘅，有厘頭嘅，有關事。咁佢都交代咗好多嘢噶啦，其實今次都到期，咁啊， 起碼個背景去交代曬嘅。 咁我知嘅，講完啦，咁啊，等下分分講下佢睇完之後去感受啦，係嘛？ 感覺先啦，因為故事就唔想長講啦。 係下個禮拜先長講啦。 下個禮拜大家睇曬再講都未遲。咁我覺得就開嚟睇畫頭咧，就個個都覺得佢應該係一個搞笑細路仔片嚟嘅。 係 咯。即係好似好低能咁嘅個感覺，佢好似。 係啊。 咁或者唔係低能咧，係比較兒童向啲啦，其實又 係咯。 但係出咗嚟，其實佢個主題其實係講家庭嘅。 哦，點解咧？ 佢講呢個 Billy 就唔係一個俾佢媽媽拋棄咗嘅孤兒嚟嘅。 係。 咁就要去不同嘅寄養家庭嗰度住啊！佢又要。 哦 ，OK。 因為佢成日都逃走，就諗住揾翻自己親生媽媽咁樣嘅。 哦。 但係佢就。不斷咁就不斷轉換寄養家庭啦，咁啊結果嚟到呢一集，其實佢嗰啲朋友咧就都係佢嗰個寄養家庭嗰啲兄弟姊妹，即係佢哋冇血緣關係嘅，但全部都係孤兒咁啊住埋一齊。 哦，即係唔係同學嚟嘅，即係淨係個寄養家庭裏邊嘅都係啲孤兒。 係啦，係啦，係 啦。哦。 佢開頭就非常執着話，即係自己係一個人嚟嘅，就唔會有家人，唔會有朋友咁嘅。即係比較孤獨嘅，其實個性格就唔係好似睇畫頭咁樣好開心、好好笑，其實又唔係嘅。 唔係咁嘅， 唔係咁嘅，係直至到佢發生咗 Sam 呢件事，經歷過所有嘅嘢，佢先發現，即係就算唔係自己親生嘅，就算唔係真係佢媽媽最親嘅，始終都係同佢一齊住嗰一班人，嗰班人係真正嘅家人。佢先領略到呢件事。 咁佢咪又 嘢咯？ 佢又講翻阿小飛象嗰啲嘢咪真係？ 其實都有啲似小飛象講嘢嘅， 嚇係咯，即係佢個 family 就係個佢而家嗰班人啊嘛，小飛象就係嗰個。 嗰班人先係最緊要，咁佢呢一度個主題都係咁。 哦， 咁佢係透過咗，因為佢有迪方博士，迪方博士都係細個咧，都係受到佢父，即係佢爸爸嘅排斥啊，佢哥哥又唔中意佢啊，咁樣就覺得自己得翻一個人，但係佢就立誓。要統治呢個世界咁樣呢個傳統嘅諗法，就同阿 Sam 有一個對比咯。 即係佢 contrast 就係其實佢係有 family， 但係其實佢一樣係孤獨嘅。 係啦，咁佢呢度寫得好好嘅喺呢一 段。哦， 就唔係好似我哋諗到咁樣好開心啊，搞搞震啊，就唔係嗰樣嘢嚟嘅。其實佢 哦，竟然係咁。 即係啊，反而係有啲温情嘅感覺嘅呢套戲。 係。咁 即 係佢剪曬出嚟嗰啲就係嗰啲搞笑位就係嗰啲啦，其他位其實 差唔多就係嗰啲。 其實其他位唔係真係咁搞笑嘅。 佢會有啲幽默位，佢唔會係嗰啲硬搞笑。 嗯。 都係一啲幽默，即係令到你會心微笑嘅。咁好多呢啲位，咁呢啲位係睇得開心嘅。 哦。 同埋佢會玩翻自己嘅 DC 嘅超人嗰啲笑話啊，咁樣佢都有嘅。 哦。 例如他可能想發掘自己的潛能不斷在這裡、他又說要學超人怎樣飛 是 因為他不知道超人怎麼會懂飛的嘛、 嗯、 那他就在畫中看到不斷學飛那都有這些鏡頭咯都是、 嗯、這些是飛天人綜合都是這樣做的 是的而且他會嘗試練習跟條魚聊天 學、潛水俠啊 但他發覺原來你就算懂跟條魚聊天都好像沒什麼用、 他真的得的嗎 係唔得嘅，其實佢 唔得嘅，佢冇超能力嘅。 佢傾到都咁樣 嘅嘢。 咁佢都有同埋練習速度啊嗰啲咁嘅，即係又練習下閃電俠嗰啲。 有冇學學下神鵰女俠啲嘢？有冇？ 咁啊，冇乜點特別。總之成套戲就我覺得係睇得開心嘅，同埋有啲位係幾感動嘅，同埋個男主角。我覺得我睇嗰時咧，我成日會同唔知點解我就同蜘蛛俠去對比啊！呢套戲 男主角你講係個細路仔啊，定係講個大人咧？ 我 唔 係成套戲，我都嘗試即係同蜘蛛俠去對比一下，其實 邊套蜘蛛俠咧？ 即係新嘅《Homecoming》嗰套啊！ 哦，咦？點解咧？ 因為大家都係一個細路仔做主角，大家都係細路仔做英雄，我覺得係有啲相似。 會唔會呢個細啲啊？ 呢個係14歲，佢講緊。 哦，係啊，咦？但係睇落去好似young細好多咁嘅，比起阿荷蘭仔。 荷蘭仔話佢幾大，我都唔記得咗啦，已經。 哦，唔知啊，但係 記唔記得？ 唔記得喎。 即係我睇呢度係覺得佢哋唔知係小學雞啊，定係初中生咁咯。 呢個就真係似細路仔嘅，佢真係14歲嘅講佢。 嚇，係咯，呢度似細路仔。 同埋係。佢係真係似一個細路仔，唔係好似荷蘭仔，我仲覺得佢年齡係超齡咗少少嘅。 係 呢一個你感覺到佢真係一個小朋友，咁係幾有趣嘅。佢同埋佢演出係做得好好。 即呢度去翻啲 Stranger Things 啊、It 啊嗰啲咁啊，即有班僆仔。係咯。 同埋佢因為一路堅持要揾翻自己媽媽咧，但係佢個心佢其實知道自己媽媽係拋棄佢係唔要佢嘅，但係一路都唔肯相信咁。嗰種感覺佢做得好好啊！ 哦，咁有冇登場㗎呢、這個媽媽？ 有嘅。 哦，有嘅，哦有嘅，哦。 真係同佢講，當年係佢抌低佢唔要佢嘅，唔係佢走失咗嘅。 係。 哦。 即係佢只不過周圍去揾佢，即係淨係想聽翻一句，即係真係講翻呢句説話俾佢聽，佢先死心嘅其實。佢一早其實應該自己諗到。 咁可能佢得閒咁有苦衷咧，係嘛？係咯。 八 內情咁咧， 因為當年佢好後生，好細個，係咯， 係 噶，養唔到佢， 咪葉德嫻咯， 抌低佢嘅係， 係啊，咪嗰個古仔啫嘛， 係啊，都係嗰個 八內情 嗰段戲啊，我覺得做得好好咯，嗰段 戲係 ，OK， 即係連啲細路仔都好睇嘅， 開心戲竟然會有呢啲情節啊！ 哦，咁即係佢唔止係得啖笑，係咯， 係啊，佢仲。 亦唔係超級英雄打咁簡單，係有好多人嘅嘢寫嘅， 亦都有超級英雄嘅身份認同啦。呢、這個通常第一集都會講呢樣嘢㗎啦。 嗯，冇喎、啊，阿驚奇隊長冇喎、啊，唔使認同㗎喎、啊，係咯。 佢完全冇英雄感覺嘅，俾我嗰個就 係 啊，佢自己係英雄， 佢覺得自己係英雄，係啊。係。 因為佢開頭攞到力量，佢都唔知點用啊。 係 呢度。好似有時咧，同人影相啊，收下錢啊咁樣，佢都認識唔到乜嘢叫英雄。 係。即係佢攞一樣嘢嚟玩，或者攞嚟炫耀，或者點樣啊 show off 咁樣。 啊，咁係咯，到最尾佢真係認識到乜嘢先至係真正嘅英雄。咁佢有成長咯，我覺得成個故事講佢係。 係。咁有人就覺得好普通啦、啊，呢啲係嘛？馬仔睇到有啲咩？ 呢個就係英雄嘅價值啊嘛！ 馬仔睇到邊啲大 KOL 咁講咧？ 嚇、超級放出咗啦，咁係睇到佢話就套嘢 OK 嘅，咁但係佢話因為超級英雄做咗咁多年咧，佢話因為呢套實聲就反而係即係變翻最基本，即係就係齋超級英雄電影，咁佢變咗好似話唔係好夠咁啊！ 又或者啲嘢睇過曬、 超級英雄電影做翻超級英雄嘅嘢有乜問題咧？ 唔係佢話唔夠啊，因為而家你本身佢成日拎 Marvel 嗰啲，即係擺咗好多其他啲即係啲思想同埋啲嘢落去比，咁佢覺得唔夠豐富、啊。 但係佢冇擺到英雄電影嘅嘢落去喎。 係咯，佢唯獨是唔擺英雄電影嗰樣嘢喎。 嚇、都係類似咁啊，都 係。唔係啊，即係應有嘅嘢冇。 拍過廿幾套，我冇發覺過佢講過超級。 即係咁講啊。應有嘅有再加料先係好啊嘛，唔係應有嘢你就冇就，但係講第啲嘢咁叫好咩？ 嚇咁唔知啦，咁呢樣要 咁叫好， 咁要佢先答到啊，真係要答你。 係咯，我叫條乾炒牛河，你起碼有牛同河鮮係嘛？ 你中意咪整啲洋葱啦，整啲芽菜啦，我唔理你啊，系咪？你嫌牛河斋咧，就是、你加啲虾两，我都唔理你。喂，但系冇牛同河喎、啊， 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 咁嗰碟仲系咪干炒牛河先？ 唔系，因为而家我觉得佢哋一大部分人咧，都系觉得咧、嗯，即系你佢成日觉得即系同一类型嘅嘢拍嚟拍去都系咁，即系系要硬 key 啲底嘢落去。 干炒牛河，但系你俾一碟星洲炒米，我哇好惊喜啊！系咪咁啊？ 所以你俾嗰個理由解釋到係佢而家想要嗰樣嘢，咁佢咪 OK 咯？我覺得。 我明明叫蝦餃喎、啊，點解俾燒賣我啊？咁樣係嘛？係咪咁咧？係、嗯、咯，即係我明明叫鮑魚，點解俾鮑魚賊我咁叫好啊？會唔會啊？我唔知啊。你即係嗰班友係咁啦，係咯。我叫多屎你俾嚿屎我，哇正啊咁係嘛啫？ 唔係咁睇下佢係咪要屎嗰陣時啊？即係佢其實 都係佢就係想食屎。 系啊，即系佢本身，即系佢谂紧食屎嗰阵时走咗去间嗰个餐厅，咁佢一真系俾屎，佢咪好高兴咯， 系嘛？ 系咯， 系咯，咁啊，咁食多啲啦吓，我哋啊唔食屎嘅 ，OK， 唉，我啊调翻转，明明今餐要食屎啊，咦？点解嚟就多屎嘅？正喎、啊，我觉得系咁咯，你俾我你系咁啊，系咁咯，我哋原本谂住濑嘢噶嘛，小飞上濑嘢，实声濑嘢，咦？冇濑嘢喎。似模似樣嘅一套、啊、即係你真係講翻英雄啊嘛，咁唔係正常啫，做咩啫？做咩啫？啊，即係你走去個 food court 啊，明明叫諗住叫碗好 cheap 嗰啲假嗰啲日本拉麵咧，日式拉麵，點知嚟咗碗一蘭喎、啊？你真係覺得唔好啊？啊？你覺得唔好？我諗住喂，唉，嗰、那個咩鮑魚公仔麵，梗係。假嘢啦，系咪？哇，点知佢俾到真鲍鱼？你觉得唔好啊？系嘛？咁你慢慢啦吓 ，OK， 俾个鲍鱼刷你开心啲 ，OK， 冇办法嘅呢啲，即系唔系？我觉得咧呢啲啊收咗钱就即系好大机会啦，我唔敢话一定系咯，系咯，即系要讲呢啲嘢嘅，系咯。咁你而家唱衰呢部戏都唔少噶，你见到坊间未睇嘅啲人未睇嘅，系啊。咁同埋你話都話預售都其實你見到唔係咁理想啦，係咪？而家你就要靠睇嗰個人出嚟講翻個實事，到底呢套戲係咪好睇？咁而家分翻啲講緊啦，咁分真係睇咗嘅。咁你之前入場前，你唔係即係你絕對唔係對呢套戲有任何預 冇期望，我睇完畫頭其實 冇期望嘅，你都入去預即係有機會瀨嘢噶嘛，係咪？ 你见到个造型咁奇， 即系你唔系剔咗晒所以入场系咪？ 冇，我都冇乜期望噶，对呢套本身系 冇啊。但系出嚟系哇，几好睇咁啊嘛， 系几好睇啊，的而且 确系。唔系可以，你觉得系好睇过好多套噶？ 我觉得我个惊喜程度咧有少少，我记得我之前讲过，我又系睇优先场嘅。 系 睇蜘蛛俠嗰个蜘蛛宇宙嗰、那 个哦，咁嗰套真系唔奇啊！ 嗰 套 系 啊， 我觉得有啲似嘅嗰个感觉。 咁如果比翻呢个潜水侠即系水行侠咧， 我会中意呢套多。 我呢度仲好睇过水行侠哦。 我个人中意呢套多。 O K， 咁比起神奇女侠咧， 我谂神奇女侠好啲，我觉得神奇女 俠。哦，咁神奇都仲好啲啊！嗱，有人话佢超越晒噶，甚至乎我见啲白鬼啊， 我过唔到。同埋，我认为呢套戏咧个档期上映咧。应该要同潜水侠调转嘅。 哦，点解咧？ 因为呢套戏根本成套戏咧就讲紧圣诞节嘅。 哦， 个时间唔系好啱。 其实我觉得会 气氛好好多，系系。 个气氛同埋讲家庭啊。 咦，咁啊真系奇喎！呢套真系 应该系应该要喺呢、這个鬼佬哥叫咩 ？Thanksgiving 即系 系啊， 节。或者聖誕節 係啊， 係好適合。 而家係復活節咯，嚟緊。 唔係佢而家呢套變咗係變咗兒童節做啊，唔知點 解。呢套變咗兒童節。 我覺得個排片有問題啊，呢個係。 咁但係鬼佬都係排喺呢個時間做嘅啫喎，係咯，即係 聖誕節做，佢一定幫到呢套戲 啊。唔係話係美國其實聖誕做咗啦，香港而家至上嗰啲啊嘛，佢美國都係呢個時間上咁就係。 復活節做啊嘛，因為 係如果佢本身個故事裏面係有個節日咧，就通常要 match 得翻先得嘅。 咁成個故事就係發生喺聖誕節。 咁差好远喎， 又有定嘅佢系， 咁会差好远喎，系咯。 系啊，我觉得佢个排片个，即系佢哋个策略又系有啲问题嘅。 即系你夏天先做啊，不如系咯。 你咁你夏天做潛水係咪啱咯？應該係。 唔係，我夏天先做聖誕乜差啲啊？打咩事？ 咁你而家咁你由呢個故事， 冬天就做潛水俠咁啊？你啲點做咩事？ 我覺得應該要調轉嘅。 哦、 我覺得佢呢個時間做唔得啊！佢啱啱夾咗響 Captain Marvel 嗱， 係啊， 其實 兩套嘢 同埋復仇者中間， 其實佢就係專登嘅。 佢諗住偷雞 㗎 嘛，其實 唔係偷雞，即係話其實佢係要困啊 Captain Marvel 嘅，因為其實呢套即係其實 Sam 出係真正嘅 Captain Marvel 啊嘛， 但 係裏邊應該冇提啊，係嘛？套戲嘅冇提嗰陣時， 冇 提 個名字， 提都冇提過係咪？ 但 係 有講到佢不斷改名佢自己。 哦， 即係因為佢唔係叫 Sam 㗎嘛，裏邊佢。 哦，咁佢叫咩㗎？ 因為唔可以講㗎嘛 ，Sam 呢個名 係 係喺變身啫，一路講咗。 係個咒語。 即係其實佢變身嗰句咒語，咁啊唔會叫呢個名字。 可以話俾人聽自己叫咩名 字？係一叫佢又變身嘅。 所以 變翻細路。 咁就咧，即係叫翻佢細路仔個名嘅。 咁但係佢對外邊啲人點樣佢？ 所以外面佢有好多個名嘅，咩雷電神俠啊，呢啲好老土嘅名 字 啊，佢就講埋啲。 哦，即係佢作咗好多怪名俾佢嘅。 咩發電手指俠啊，即係嗰啲乜嘢㗎？佢哋係。 哦，即係佢都冇諗過啲 Captain 乜乜嘅。 正式講過佢叫咩名㗎？ 哦，冇叫佢做 Captain 乜乜都冇，即係 冇嘅，冇啲 Captain Marvel 都冇 嚇。冇講過冇。 哦，都冇避咗嘅。O K， 嚇， 係啦。咁我哋覺得 可能佢改嚇，佢可能改嗰啲名咧係一啲彩蛋，即 係啊，可能係有啲嘢嘅。O K， 明白呢個再掘。嗱，其實咧，因為喺外國人心目中咧，你一講 Captain Marvel 啊。個個第一時間一定係諗起實際，唔會諗起嗰個女人嘅。我老實嗰句， 女人呢十年先有嘅，其實 係啦，係啦，係啦。你睇翻咧以前嘅呢個實際嘅嗰啲電視劇啊、卡通咧，佢就係叫做 Captain Marvel 嘅。 其實嗰陣時香港咪亦做萬能俠㗎，佢有時叫做。 咁上下 係咪有呢個名？我記得印象好似曾經。 定叫萬能士啊？唔記得啦，係咁上下嘅。係 啦，咁上緊呢啲名嘅。 係咁上下嘅，嚇，定係萬能隊長啊？唔記得啦，即係總之好似係咁上下嘅，係啊。 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咁啊，係啊，即係佢真係 Captain Marvel 嚟噶嘛？大家心目中， 嗯， 係啊，的確係咁噶。咁所以佢係專登去挑戰翻你呢個假嘅嗱，即鬼佬真係咁講噶，佢叫嗰個女人做假嘅 Captain Marvel 噶，係啊。 哦。 佢用正牌 Captain Marvel 挑戰。呢、這個假 Captain Marvel 係啊，嗱我唔理你版權上佢即係佢調轉，而家女人嗰個先可以叫呢個名字，但係人哋唔理你㗎，人哋心目中呢個真係 Captain Marvel 啊嘛，呢、這個真係正牌 Captain Marvel 啊嘛，啲鬼佬覺得，咁佢就擺到明就係呢個當上就係去挑戰佢嘅，咁其實就係呢個原因想呢個時間做嘅啫，係因為即係專登同阿 Captain Marvel 較量下嘅喺呢個檔，咁、 嗯、 所以就變咗唔啱嗰個。上畫時間啦， 係咯，就我覺得係浪費咗嗰個時間啊，時間性啊， 嚇，係啊，即係如果你話古仔入邊，即係其實佢個古仔如果唔好特別有個節咧，咁就可能冇咁大關係咯。 佢仲係好標榜係聖誕節啊，成個故事。 係啊，係啊，你咪即係以前嘅舊嘅Die Hard啫嘛，次次都係聖誕㗎。係 啊， 咁佢又真係聖誕做嘅，哇，氣氛好好多。你一甩咗咧，咦，做乜嘢咧？而家真係講聖誕咁樣，係啊，真係有好大影響㗎呢個。你等於賀歲片啫嘛，即係老實咁，我哋都唔係喺即係新年嗰陣已經睇到《流浪地球》啊，係咪？係。咁你《流浪地球》再做一後過咗新年啊嘛，咁你個感覺係咪覺得係即係冇咗啦？你已經甩咗嗰個新年嗰個感覺啊！即係佢裏面係成日佢係新年嚟噶嘛，講明今日係中國新年咩大年初一咩嗰啲咁，佢有講噶嘛。咁你甩咗爭啲嘅，真係爭。 但係個氣氛就 氣氛爭咗嘅，係係。即係你要將自己好似調翻去，哦係喎，佢故事入邊講緊新年，咁係有啲差距跌咗嘅，係啦，其中一樣嘢啦，我覺得係啦。咁大家可以攞咗呢樣嘢啦，係因為都知道個時間唔係聖誕咧，而家點都係咯。但係影響緊有啲嘅，係咯。 系啊系啊，会有少少。 有啲啊，系咯，咁 同埋今次个片头咧，就冇咗 DC Universe 嗰段片啦，已经。 系啦，即系正式就冇咗话，即系正义联盟嗰、那个。 即系冇晒。 个咩世界观？咁但系又系咪冇咗正义联盟咧？就唔系，即系正义联盟就永远都。 冇正义联盟嘅。 系啦，即系意思冇咗嗰个电影嗰个关系，其实系。 系啦系啦。 唔系冇正义联盟，系。 啲人就闹爆啊！所以我见到。 即係等於你嚇 點解咧？咁多鬧爆，有咩好鬧爆啫？ 嚇唔係，其實本身係公佈冇嘅，之後已經開始鬧啦。 其實佢就唔需要公佈，係佢公佈就抵俾人鬧嘅。 係啊， 其實咁樣公佈 鬧爆要鬧爆公佈嗰、那個 係啦，冇錯啦，即係嘥氣，使乜同佢講？啊、你做睇咪睇，睇完有冇關係係你自己諗咯。其實 X Man 咧係從來都冇話過俾你係有定係冇嘅。其實係班迷 啊， 自己成日覺得有，跟住喺度解釋翻點解呢套戲同嗰套戲好似啲嘢唔啱咁樣。但有啲嘢就楞到，其實佢咪就係冇專登去楞咯，因為其實好明顯唔係真係係同一件事咁做落去㗎啦。你睇翻 X Man 好多嘢都撞㗎啦。咁我哋睇就當獨立睇嘅，從來都冇理過佢嘅，即係咁你鍾意楞你咪自己楞咯，即係所以電影公司唔需要同你講有定係冇嘅，即係你一講有呢，其實你就要真係啲嘢要楞到，同要所有嘢都楞到嘅。其實你 DC 呢，你根本電視都已經唔楞啦，做咩啫？但係 Marvel 話楞咗喎，你睇嗰啲電視其實我又唔好覺得楞到㗎喎，最弊。 所以佢而家搞個 channel 啊，佢嗰度先喺度係咁大力谷佢啊，要 咁所以呢一個只係一個鐵索連舟嘅策略嚟啫嘛。你佢就為咗捆綁咗佢所有嘅作品，咁你真係睇小套都唔得。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嗰叫咩啊？即係捆綁式銷售啊，係嘛？即係你銷售上有咁嘅 terms 咁啊，捆綁式銷售。 即係買一件就貴啲，買兩件就平啲嗰啲咯。 係。唔係買兩件平啲啊！我見過啲離譜到咧，係買兩件平過買一件啊！我講個 total price 喎，即係你買兩樽即係嗰啲沐浴露咁啊，你 let's say 啊，係平過你買一樽喎，唔係每支啊，兩支加埋平過你買一支啊！咦，我話點解咁樣？係咪打錯啊？冇啊，係真係咁啊！我奇怪嘅。我系咯，唔知啊，我公司想清货啩，咁你可以买一支嘅，我出去抌咗佢都买两支，系咯，咁你咪捆绑性咯，做咩？或者有时你呢个就系数量嘅，有时佢系可能一定要买呢个就连多样嘢咁嗰啲，都有嘅，都有啲咁嘅状态，咁呢啲都叫捆绑式销售啊嘛，咁佢呢个就捆绑式销售就系成 pack 嘅。系你即系好似你喺度睇落去，好似追剧咁，你佢系咁玩啊嘛，《铁索连舟》吓，咁呢个我都讲过啦，呢样嘢最大嘅危险就系俾人火烧连环船啊嘛，咁呢啲策略就你睇过《三国》或者睇过《大时代》，一定听过啦，系嘛吓，冇睇过《三国》，睇过《大朝代》，《大时代》都有讲过啦，方展博吓吓，咁而家 DC 就系斩断条链有咩问题咧？ 就但系因为 个好处。就係唔需要火燒連環船，即係如果某一個作品唔得咧，係嗰個作品唔得啫，我唔會影響我下一個作品嘅。你星戰就係受到，即係又係有嗰個關聯噶嘛，所以變咗你一套唔得咧，就整死啦。其實 Han Solo 有咩關係啊？同個主管係冇乜嘅，其實唔得，照計都唔應該有咁大影響，但係佢的確係就係咁大傷害啊嘛，咪火燒連環船咯。系啊，咁所以 DC 斬鏈其實好係非常之理智，只不過佢使乜話俾你聽啫？呢下嘢蠢啫嘛，即係佢啲 PR 佬嗰啲真係嗰班真係唔得啊！ 冇啊，但係冇啊，而家大部分人其實都係講要睇 IP 同埋睇舊嘢，其實就係因為有強迫症嘅關係，我覺得。 哦，咁當然係啦，當然係落坑啊嘛。 係啊，因為要做任何嘢都要入坑啊嘛，即係佢冇坑俾你入咧，佢就唔入噶啦，而家啲人。 入坑都揀佢咩坑啊，大佬，即係你唔係嗰班友開坑入㗎，即係佢本來冇咗，佢都揾樣嘢開，我唔知咩事，咪係咪要睇下醫生嘅咧？ 唔係因為佢冇咩寄託嘅人， 係嘛？ 佢要揾個窿入去啊嘛， 係嘛？ 係啊， 揾條坑碌落去啊嘛。 即係我哋呢啲 差唔多 個坑就由細， 即 係 我哋打保齡 啦。 我哋打保齡啊，盡量唔跌落個坑㗎嘛。佢哋係專登碌落個坑㗎喎。 佢好空虛喎，唔碌落去就 嚇咁嘅咩？哦，咦咁樣啊？ 咁 要拍翻套講保齡球嘅卡通啦，就講要落坑嘅。 唔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而家 Marvel 電就因為佢無端整到好似有個坑，佢入咗去之後好似又控制唔到自己，咁要全部睇曬啲嘢，全部買曬咁啊！的確。 系啊，开摆到明就呢只啦。 系咁，大部分人都系咁，所以因为咁劲咯，整体。 咦，咁 咁精神科應該幾受歡迎啊，而家係嘛？不過咩唔係喎，可能佢哋都唔去睇嚇， 都唔知。 佢唔覺得自己有問題， 哦，因為佢附近啲人都係咁喎，咁就冇事咯。 係，佢直情住咗喺，即係個精神病院唔係一個精神病院嚟嘅，係個美國嚟噶嘛，成個美國都精神病院嚟，係嘛？佢哋覺得佢哋先正常啊，你死唔死啊？ 係啊， 係點解你哋唔落坑啊？咁樣啊？你哋唔落坑嗰班真係問題啊！ 嗯，即係同意啊，北美佢哋嗰啲朱古力一樣嘅話出現嘅情況。 係啊，做咩唔食朱古力啊你？ 係咯，佢食得幾過癮。 啊，唔知啦，係咁啊，好，咁呢個就冇落唔落坑嘅 ，OK， 就 Sam 暫時有一套 stand alone 嘅戲，我就覺得咁樣好好多嚇。咁你佢就算拍唔拍下一集，就算有下一集，你亦都唔一定要連隨又要鍾意嘅，我認為嚇，嗯，有權啦呢集下一集真係唔拍得唔好，可以㗎，點解唔得啫？係咪係咪分分鐘唔同導演唔同人演，你都要落坑，你都要係咪點都要咁，唔好睇咪唔好睇囉，好睇咪好睇囉，咁咪唔諗咁多嘢。諗多，哎，你又有咁病呀，啊。即系开开心心睇套戏就系，是，咁简单吓，你得佢 DC 定 Marvel 啊，有乜关系啫？咪有啲人讲到嘛，话呢套系 DC 即系唯一叫拍得好，咁即叫做唔害咗，咁你之前潜水侠咧，之前纯嘅水侠咧，你又唔计啊？ 系啊， 吓，诶，都拗晒头啫。 咁以前蝙蝠侠又计唔计 啊？唔计咯。 我唔系啊，佢哋蝙蝠侠系当咗。Christian Bale 三集系之后嘅，其余全部都唔得噶嘛。 咁 Tim Burton 咧？ 吓，啊，咁佢嗰集可能 都两套都唔得。 嗯，吓，啊，佢哋睇下咩人啦，啊，有啲就中意，有啲唔中意，咁但系总之当咗 Christian Bale 三集系神嗰啲嘅，其余 Pivot 佢都闹噶嘛，所有都。 嗯。 即系嗰个，那个品牌啊，归咗落去 Christian Nolan 度，唔系 Christian Bale 度。 唔系，即系我话版本，我意思话。 其他戏佢都唔睇嘅。 系，即系我意思话版本。 追啊追啊！阿導演主要係 嚇， 啊，即係嗰個屬於電嗰個導演嘅作品，係因為嚇佢哋 buy 嗰個導演，啊，即係咁啱佢拍咗幾套蝙蝠俠啫，唔係你 DC 啲嘢好嚇， 係 啊，嘥氣。 唔係，跟住我最慘就係見到佢哋話咗我三套係神之後，佢所有任何其餘蝙蝠俠做親壞咩，佢都話垃圾喎， 啊，係嘛？ 係啊。 其實最神嗰度其實真係 Tim Burton 嗰度嘅，係佢先至開創咗而家嘅英雄電影嘅路線啊。係。誒點解佢哋而家會著啲膠衫嘅咧？其實都係因為嗰個蝙蝠俠開始噶嘛。嗯。同埋好黑暗啊，嗰啲路線都係嗰度開始嘅。所以之前你冇諗過拍超級英雄係會拍黑暗啊，或者呢啲咁嘅嘢。 嗯。 即係其實係好開創性，係 Tim Burton 嗰套，即係 Michael Keaton 嗰套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後邊嗰啲好睇啲，即係你真係講你阿爺創業嗰陣咧，你係得間鋪頭仔嘅啫。係。而家你係發展到上市公司，即係你阿爺渣啲啊！你試下翻返個年代，你開嗰間鋪頭仔啊！你睇下你開唔開得到啊？ 唔係佢哋真係計啲我誰大誰惡誰正確嗰位啊！ 咁你嗰個大唔係基於你阿爺？嗰间铺头仔咩？ 系咯， 好笑 啊！唔知系佢睇个结果啊，就系攞个数出嚟噶嘛，所以因为成日都系咁嗰啲。 即系咩啊嘛？你靠你阿爸嗰五十万就赚到一千万翻嚟，咁啊你啊最劲啊！咁你阿爸冇俾嗰五万万你，又或者你试下翻去你阿爸嗰个年代搵五万万啦，系嘛？系唔同噶嘛嗰样嘢。 系。 唔系你阿爸添嘛？佢哋话以前啲百万富翁好渣啊！因为而家啲系亿万富翁啊嘛。 系。 啊。 咁但系你都谂下，你阿爷嗰个年代嗰啲嘢系佢哋自己谂出嚟 啊。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嗰样嘢叫做通胀咋，唔使谂咁多。 哦，咁当然都系啊。 通胀啫嘛，你谂下嗰时嘅一百万，你冇计唔系而家百万啊？ 系。 大佬。即佢唔理噶，佢冇脑嘅嗰啲人，你同佢讲嘥气啦，系嗰班人唔系要受个教育，系要睇医生啊，就成唔得噶啦，嗰班冇得救噶啦，我唔谂住救佢哋啊，你系教育都教育啲小朋友嗰啲啦，你咁理嗰班人咧，嗰班人直接送入精神病院 OK 噶啦，我觉得系啊 ，OK。 冇啦，冇得掹，你同佢讲都冇用噶，佢唔会听噶。 我冇， 你唔会同佢讲呢个道理，跟住佢就会开开笑，唔会噶。即系佢哋已经系濑咗嘢丧尸咁啊，翻唔到转头噶啦。OK， 系 OK， 你继续啦。咁我呢套我哋係講俾我哋啲聽眾聽嘅，我哋啲聽眾都冇咁大鑊嘅大部分嚇，咁都係會睇翻套戲好唔好睇係咪？你唔理得佢，理得佢，即係其實 DC 有 DC 好睇嘅戲 ，Marvel 都 Marvel 睇，關咩事？好唔好睇用 DC 同 Marvel 嚟分有冇少？係有冇少？即係你睇電視都唔係，即係亞視一定差，無線一定好啦，無線咪又有爛。其实亚视嗰时都有好睇噶嘛，系咪啊？关咩事啊？即系关咩事咧？好睇就好睇，唔好睇唔好睇，唔系边个制作嘅，唔系必定边个制作就一定系烂，边个制作一定系好，边有呢样嘢嘅啫？即系就算詹士金马伦都有失手嘅时候，系嘛？都唔系一定系好嘅，或者可能嗰个人你平时觉得拍开烂片吓，啊 M Night 三啊伦好多人觉得佢啲片烂嘅，咁到 Glass 咪一样啲人觉得好睇。雖然我不嬲都唔覺得佢啲片爛嘅 ，OK 嚇，咁但係你就算覺得都好，咁 Glass 比較大家公認拍得好睇啦，最少係咪？咁邊有一定嘅啫，好睇咪好睇，唔好睇就唔好睇啦，唔係一定嘅 ，OK。即係如果你可以俾我列到個 bad list 嘅人，其實好少㗎。 咁咦睇翻真係，你好似近視咁亞視潮唱衰咁無線一定好，到而家就無線一定衰㗎嘛，去到係咯，因為響。大部分香港人的情況都是這樣出現的都是 哦，咁啊，開心叔弟啲人話好好睇嘅， 係咪？有啲人都話唔得噶嘛，即係好憎無線嗰班友係話唔得噶嘛， 係嘛？即係我開心叔弟可以有權拍電影版嘅應該。OK， 好，咁點啊？咁啊 ，Sam 唔不能透露再多嘅時候，就係咪講到呢度啊？ 始終都係下個星期 先，即係再大講啦，或者大家睇埋，再發掘一下先啦，係嘛？ 总之可以讲就放心入场咯，系睇得开心。 即系其实唔系笑片嚟嘅，直情个定位直情唔系笑片嚟。 有轻松幽默嘅地方，但亦都有感动嘅位置。咁我觉得系。 即系你放翻入去睇超人片系绝对 OK 嘅。 系啦系啦。 O K。 O K。 系，亦都大。 即系冇话。 系咪大人细路都入去 O K？ 系咯。 吓咩啊？ 系咪大人细路入去都 O K 咧？ 哦，得大人细路都啱睇嘅。 即系 family 向。 其实系普世价值嚟噶。 系啊，咁我唔敢讲啊，普世价值唔啱左交噶嘛。 咁样。 佢哋嘅普世价值就系嗰套啊嘛，大佬啊，女人大晒，黑人大晒啊，大佬啊，佢认为系咁噶。呢套 有最新嘅价值，咪唔使证明自己好定坏嘛。我话 咁呢套有冇黑人噶？我想问下。 有乜人都有噶嘛？佢嗰啲。 哦，即系佢嗰班 friend 都有唔同人种，首先系嘛？ 有中国人，有黑人，有咩人都有嘅。 有男有女。即係戰隊一樣有兩個係女嘅， 哦， 唔係跟翻戰隊啲色㗎係嘛？ 唔 係 嘅， 不過 都 係 嗰啲色㗎啦，又都不過都係嗰種幾種色㗎啦。 係唔係粉紅啊嘛啲女啊？ 冇粉紅色，好 冇粉紅。 有藍色、綠色。 係都係嗰啲 嘅 都係嗰啲，都係嗰啲。 唔係個老巫師咪黑人咯， 係咩？ 佢咪 一出場就。 但嗰個演員就係、是、其實就係 Marvel 嗰邊有做啊 嚇， 係啊，即係根據 Marvel 今次都有出㗎。 邊個啊？ 咪羅南嗰個靚？ 係銀河守護隊 係 嘛？ 哦， 係啊，即係話話 Star Lord 夫嗰個 咯。哦，係嗰個嚟嘅咩？ 哦， 係啊，就嗰個。 哦，喺度扮到咁老嘅。 搞笑。 嗰個就係老巫師啦，係啦，係啦。 我唔認得啊，係咯，係嗰個嚟㗎。係， 但係其實喺水行俠都有做喎，佢 係咪？ 哦。 咁就唔啱啦，呢啲人係嘛，食兩家茶禮嘅係嘛，做得貓好唔應該做 DC 啦，係咪？如果根據嗰班友仔嗰啲理念啊， 多都係咁嘅，依家 水行俠嗰度佢做嗰個咩即係餘族嗰個阿皇帝咯，即係俾阿 認 唔到，俾阿邊個隊冧咗，俾阿水行俠個細佬隊冧咗， 係 嗰個魚人， 即係佢有魚尾嘅， 係 哦，佢就 人啊嘛， 係就綠色嗰個咯， 系，哦，咁佢唔認得啦，綠色唔係黑人啦，綠色啫。 係啊，嗰個入邊綠色噶。 嗯。哦，就有黑人嘅都係嘛？ 有好多人。 唔夠多啫，不過就係咯。 唔係成套都係啊嘛，最頭。 係。應該係噶。阿 Billy 失聲咁變咗黑人。 係佢嗰個啫。唔係佢嗰個孤兒嗰度，佢啲兄弟姊妹全部都係黑人啊嘛，成家都係。 係。 唔係變咗身係全部黑人。係係話呢套真係我滿意啊！如果係咁就好驚啊，大佬。 唔係黑人都變黑人， 係唔係黑人都變黑人，變變黑人咁啊啊 ！get out 呢個咒語真係變黑人。 係啦，其實嗰個老巫師本來都唔係黑人嚟嘅，變咗身先係咁嘅啫。係。其实我白人嚟噶，大佬，变咗身就系咁噶啦，唔好问点解啊！呢啲古老咒语啊，系啦，可能嗰时啲埃及啊，定边度发明嗰个啊，我都唔知道、啊。老巫师话变咗身就系咁噶啦，咁你要唔要神力啊？系咯，欲练神功啊，必变黑人噶嘛，咁样系，咁你都变啦，系嘛？自宫都唔怕咯，唔好话变黑人啦，变黑人唔止唔自宫，仲好长添，系嘛？个身高啊，我讲OK， 好，咁啊唔啱左交噶啦呢套系嘛，即系呢套系比较普世价值嘅，即系唔系左交嗰套咯，系嘛？ 唔系左 交，系啦，正常嗰啲普世价值咯，其实套小飞象都系嘅，吓 系 正常嗰啲普世价值咯，吓咁呢套戏咪睇得舒服啲。 小飞象有少少相似，佢哋要讲嘅嘢就 嗯 可以 对再对比，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咁啊，今個禮拜就淨係得禮拜六日啦。咁啊，香港正常係禮拜四啊，定係再早啫？禮拜四先再正常啦。咁啊，大家睇到時睇啦。咁呢套反而好容易買到飛喎，係咪馬仔話？ 容易啊，算。 嗯，好。咁啊，大家嚇去買飛睇下。咁啊，跟個新分講法同埋坊間其實都唔少啊。即係講真嚟㗎，大部分翻嚟個反應 positive 啊。 嗯，係冇錯。 咁呢個爛番茄就不嬲都 DC 都鬧爆啊！竟然佢俾90幾分佢喎，真係唔知係咪收咗錢啦？又係啦，唔知啊。咁明明本來唱開反調㗎嘛，咁點解今次俾咁高分佢呢？係咯，咁係咪套嘢係咪真係咁差呢？你咪自己諗囉，係咯，係咯，你自己入場睇下先講啦。都唔中意嘅都會唔中意㗎啦，你冇得講啊！因為 佢未 睇之前已經係有個剔咗個嘥嘅朋友就冇得講嘅 ，OK 嚇。咁我哋嗰隻就我哋只不過預期唔好睇，但係睇完好睇啫。咁我唔係剔嘥啊嘛，我係點解我係預期啫，我係受仔戲嚟嘅啫。咦，佢唔係喎，咁我冇剔嘥啊，我都要睇事實㗎嘛，係咪？ 啊，係，我想問下芬芬，係咪因為片尾有兩段啊？應該佢哋話有。 有兩段嘅、第一段就、出完第一段字幕就出，即係好快出㗎啦、 哦。 第二段呢就係、是、要去到冇晒字幕去到最尾先會出嘅。 咁有冇啲好重大嘅嘢定係只不過係分離嘅呢？ 唔係好重大 的。哦，分離嘅啫 ,ok。 即係最尾嗰段其實純搞笑嘅。 咁你話嗰個某個正義聯盟人物出場嗰段係咪彩蛋 先？彩蛋到 唔係㗎。哦，個戲入面有出嘅。 戏入 边 最尾演出、 哦，我以为彩蛋先至登场嘅，唔系嘅， 唔使 ， 喺片尾之前都出。 即系嗰两段彩蛋其实冇咩同任何嘢有关系，因为佢唔系照计收啊嘛。 第一段片尾应该会同佢照计就有下一集嘅话咧，就同下一集有。 哦，咁样 ，OK，、嗯、即系有少少好似 刘玉明 咁俾少少吓咁啫。 跟住咁啦，但系。 我就明白。 片尾咧就真系完全冇关噶啦。 哦 ，OK， 即系搞笑。 片尾就系我头先讲佢学点样同鱼倾偈嗰度嚟嘅。 我反而嗰个系嗰、那个系彩蛋嚟噶，咁无聊嘅。 系笑啊！ 嗰 个 系片尾， 系 我笑啊，全部都入嘅啫。哦 ，OK。 系 啊。OK， 好，咁啊，睇下睇完先，我哋再发掘啲嘢。一讲唔到啊。 再讲可以 系咯。系啊，讲唔到个，即系系咯。即係而家好多嘢都要窒住啊，過癮係啊！下個星期同大家打開嚟講啊，好嘛？ 嗯，好。